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钟。 九月十一号周六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今天晚上格外激动的泽华。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会发现我今天给自己切的这个画面的角度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呢？按理说我们直播间有四个摄像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富足了，但是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我甘愿把三个摄像头全部让给他。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九七四 Live Show 一直希望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带来以三角钢琴为主的古典钢琴专场，终于今天晚上实现了这个心愿。我们请到了国际钢琴家张胜亮牛牛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弹奏他的钢琴之旅，这个弹奏当然是演奏的那个弹奏，以及也是交谈的谈。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看一下九七四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容纳一个三角钢琴带来这样的一场难忘又非常非常好听的专场演出的。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进行互动。欢迎今晚表演嘉宾张胜亮牛牛。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三岁起就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八岁的时候就以在钢琴上的才华被上海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也成为了该院建校八十多年以来最年轻的学生。十三岁的时候，他被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胡套山学校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再度成为了全校最年轻的学生。此刻我们所听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贝多芬最具代表性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就是来自于他今年刚刚带来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命运与希望》当中的作品。这张专辑除了是向伟大作曲家贝多芬致敬之外，也收录了他个人的首部钢琴作品《希望》。今晚是九七四 Live Show 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使用三角钢琴为大家带来古典钢琴专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今晚的表演嘉宾国际钢琴家张胜亮牛牛。 各位，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第一首曲目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且有共鸣的作品，建议大家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再度的提醒一下，我们现场的演奏是来自于974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奏，欢迎张胜亮、牛牛。 哇哦，好，直播间诞生出了非常热烈的来自于一个人的掌声，很棒很棒，这是我们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弹奏的，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表演嘉宾。 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Hello， 泽华老师好，北京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为什么一开篇选择这个作品？ 因为我想说这个命运的开始一定能抓住所有人的耳朵，就好像他从我小时候就抓住了我的耳朵和心灵一样。 你小时候最开始喜欢上的该不会就这首作品吧？ 这首应该是我知道的第一首交响乐。 第一首吗？ 对， 然后一下就喜欢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交响乐，我只觉得这个动机这个旋律。 是多小的时候？ 估计可能七八岁的时候吧。对，当时就已经听到了这个命运交响曲。对，然后这么多年，哎，我终于可以演奏这钢琴版的命运交响曲，因为一般是由一个乐团去演奏的。 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原本是非常非常心虚的一个状态，因为又到了好像泽华非常不擅长的这个古典也流行的专场，但是跟张胜亮聊完以后呢，我发现轻松了很多。 是的，我觉得 你不是那么古典的一个古典演奏家。 我是一个古典演奏家，但是可能现在21世纪，像我是95后，95后的古典钢琴家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的古典钢琴家可能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嗯，听起来就是见人下菜碟呗，见专业的像古月老师这样的，你就可以跟他聊专业的古典类的话题。 对， 像我这种小白的话，我们就可以聊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对，其实古典音乐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深莫测。哎，当然它是很高深莫测没有错，但是比如说我经常爱讲在肖邦啊李斯特啊贝多芬那个年代，古典音乐就是流行音乐。 是， 所谓流行音乐就是当下流行的文化。 是， 那当时肖邦的夜曲就是他弹给所有人听，还有李斯特吸引那么一众女粉丝的那些炫技的作品就是流行乐。 是，现在这两年已经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走进剧场当中去听这样的钢琴独奏会了，而且大家也觉得是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不像以前好像提到总会觉得要穿得格外的漂亮呀，格外得体，然后去有一个仪式感的去欣赏和感受，听完以后一定要说出点什么才是对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从6岁的第一场独奏会开始，我就在中国经常有这个巡演嘛，确实是在过去的10多年，我也可以说我已经演了那个10几年了。 你从6岁的时候开始，那已经开始凡尔赛起来了，你就继续吧。 没有，我不是故意，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国内的观众啊，确实对古典音乐的这个欣赏的水平 发生了变化吧， 不断的提高，真的。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能很好的欣赏这个古典音乐。然后我在我自己的巡演当中，我通常也会选择一些都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古典音乐，比如说像我新专辑里面的这个《月光奏鸣曲》啊，还有这个《命运交响曲》的李斯特改编版啊，等等，这样子。 好，他已经 cue 到自己的全新专辑了。在聊到这个全新专辑之前呢，我先提问一下刚才你所说到这一段哈。六岁的时候开始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底下观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底下我现在还有视频，所以我就知道那当时是好像说本来只有700个位置，后来加到1000多个。 哦，那卖得很好。哎， 但是我当时印象当中真的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 你六岁的时候就不紧张？ 六岁的时候反而不紧张，应该这样说，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 然后当时我现在看那个视频，我说哇，当时真的就是非常的淡定。现在可能还会想比较多，当时我穿着好像是全白，一套全白的，好像那种结婚的王子一样的结婚的礼服，像那种白马王子一样。对， 钢琴王子大家印象就是这样的呀。 对对，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穿过全白那个上台演出。对，然后就虎头虎脑就走上去了，然后好像就弹完之后，那个记者问我，我现在还有一个片段，他说你觉得你弹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就是 就直接这样的。 对，我好像就是直接这样讲。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演完之后有个记者看到我好像在对我妈妈讲一句什么话。然后他就后来问我妈妈说，哎，他是不是在问你说我弹得棒不棒，因为他看我的口型嘛，像棒不棒。但其实我是问我妈妈，我说我演完了可以吃泡泡糖了吗？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所以说当时我觉得我跟古典音乐是一个一开始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3岁我第一次爬上琴凳， 就是我自己爬上去的。 哦， 虽然说之前一定是有我爸爸 引导， 很深的引导，因为他以前是个钢琴老师， 周围一圈摆全是钢琴， 他会 爬哪个都是爬的琴凳， 他也不会，他在教学生的时候，他也不会叫我过来学，但是他就把我放在他的旁边玩玩具， 嗯， 就是让我耳边一天到晚就是莫扎特啊、肖邦啊这些的音乐，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很强的一个熏陶在里面，然后我就三岁第一次爬上琴凳。 爬上去以后，通常孩子们可能就是叭叭叭叭叭这样乱按，你当时是在做什么？ 我好像也是乱按，然后正碰巧就按准了一本谱。不是， 哎呀，这个凡尔赛真的是 没有，这个是我听我爸爸讲的，我自己我也不太信的。 真假的，三岁的时候碰巧可以按出 就是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小汤谱， 它至少不是走音的，不是乱按的，它是有旋律的。 对，但是我没有看谱，因为 我 没有人教我怎么识谱，这样。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音乐神童吧？ 这或许就是所谓天赋的一部分吧。 嗯。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六岁上台的时候的整个一段经历的时候，它更像是一个音乐神童的一个表现，它是不知不觉的、不自觉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我跟音乐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说好像是我在做一件事儿。 嗯， 当然我练琴的时候肯定是我要攻克一个难关，比如说我要把肖邦练习曲给它练下来练好，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跟音乐本身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那我现在越发的感觉，其实我作为钢琴家当然是一个职业， 嗯， 但是这个职业对于我来说，这个音乐更是我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请问命运第一乐章这个作品你最开始完整的弹下来是多大？ 其实我这个是特别为了这个新专辑，就是去年录制的新专辑，为了向贝多芬这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的250周年致敬，然后我就选了这一首。其实这个曲子的钢琴版很少有人录制过， 嗯， 然后在现场演出呢更是很少有，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首大家都最耳熟能详的曲子，但是大家都是听这个交响乐的版本。诶，我觉得要用钢琴弹同样能表达出一些交响乐的这种磅礴气势，但是同时又有钢琴它很独特的一个这个魅力在里面。 交响乐的磅礴气势一定是层次非常丰富，使得它更加的磅礴， 它一定会比一个人弹会更有这种音响效果。 对， 毕竟是80多个人一起出来的那种气势嘛。 那把这些人都去掉以后变成纯钢琴独奏，它的难度系数是变得更加大了吗？ 一定变得更加大。我经常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很喜欢李斯特这一位作曲家，因为今年也是他210周年的诞辰嘛，所以说我通过演奏这首改编曲，我也想向他致以我最深的敬意。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改编出这么难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技巧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觉得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在当时， 嗯， 放到今天来讲，我也觉得是非常高超的。所以说这首这个命运交响曲的钢琴改编版，我个人觉得是超出了钢琴独奏曲的一个难度的范畴 哦， 所以说我去年准备的过程来说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对，因为我其实以前有录过李斯特其他的改编曲，就是在我第三张专辑里面，但是这一次录这个交响乐的钢琴改编版完全就是一个完全另外的一个等级。 OK， 如果这因为现在学钢琴的朋友很多， 是 大家要是觉得不服气的话，反正像网上也可以听到， 是， 然后自己也可以回家练一练， 可以练一练。我其实我说句实话，我一直不管是跟我的同行之间呢，我觉得说这首钢琴改编版应该要被更多的演奏，因为他李斯特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说，当他做了一个改编曲之后，这个曲子不单单只是一个很好的改编， 嗯， 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钢琴独奏曲，我觉得， 嗯， 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尝试。对， 记得我们刚才所现场带来的这一首来自于贝多芬最具代表性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也是来自于牛牛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带来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是签约环球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二张。对， 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命运与希望， 然后第一首作品就是这首作品， 就是命运。 好，我们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然后也跟牛牛展开他自己的跟钢琴有关的命运之旅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曲目？ 接下来我觉得 你说到李斯特以后，很多人都在说李斯特。 对，刚才既然讲到这个，我新专辑叫《命运与希望》，刚才讲了这么多跟命运有关的，这个希望，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 好， 因为这个希望这个曲子对我来讲是我人生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篇章，就是这个曲子，因为我正式可以朝着我未来也期望的一个创作型的钢琴家的这条路上开启一个这个新的篇章，等于是因为其实这首曲子是在去年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写的，因为当时我全世界等于有很多演出也不断的在取消，等于就是你很努力然后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哎，到那时候快要演出的时候突然间就给你取消掉。 所以原本2020年你是很忙碌的一年。 是的，对，至少有取消了20-30场吧，在不同地方，包括中国还有日本还有其他地方。 然后当时你也是在期待着这样的忙碌的状态的。 对，因为我2018年就是正式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想说全身心投入一个职业钢琴家的状态，所以说演出 哦，它算是刚起步的一个正式奋发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是我从2018年开始，我终于就是可以体会不用一边学习一边演出的感觉， 就会更享受哈。 对，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进演出还有录音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一直都是在飞机上面赶那个作业，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然后就是20年，我本来有很多很期待的演出，然后包括21年今年的上半年等等等等，对，然后。当时等于是说也是陷入了一种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因为突然间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现在我要干嘛？就每天待在家里面，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太多人有感同身受了。 对，我相信大家都有很深的这个同样的感受。然后我就想说，但是我还是想要给全世界的人分享我的音乐。那要怎么做呢？因为现在互联网也非常发达嘛。然后我就从小很喜欢创作。然后我在茱莉亚学习的期间其实也有学了一些创作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课程。 从小喜欢创作是追溯到多大的时候？ 追溯到大概7-8岁的时候，当时我是也不能讲创作，当时是应该说是即兴演奏。就是即兴演奏 是它是一个一个小品的长度还是整首曲目的一个长度？ 也有小品的长度，我也有过比如说即兴弹2小时不间断的这样的经历。对，好像应该在我8-9岁的时候吧。对，然后所以说我想说在去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我就可以把这一件事情创作真正的付诸于行动。因为其实之前因为演出啊录音还有很多事情嘛，就因为我创作是需要静下心来。 我觉得这样，我们先分享好不 好？ 先谈谈完以后再跟大家 先谈一下 继续的聊。 好的。 这两年疫情的到来，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同身受。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是牛牛在去年的时候自己创作出来的希望。我们听听看，从这首作品当中自己能想到哪些故事。继续有请张胜亮牛牛。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钢琴家张胜亮牛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之旅。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非常开心的，也是非常难得的，请到了国际钢琴家张胜亮牛牛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之旅。在上半段的第二首作品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也是他今年五月份刚刚带来的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作品也是自己的原创作品。 是的，这是我第一首的原创钢琴作品，名为希望。 他在专辑当中大概是第几首的位置？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 所以说就是叫命运与希望，以命运开始，以希望结尾。 第一次把自己的原创作品放到专辑当中，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吧？ 很兴奋， 但也会很紧张吧？ 因为一开始我这个曲子，我录完之后自己发表到网上嘛，然后我原本一开始没有计划可以放在自己的新专辑里面，因为我也不敢想这事儿。然后后面这个环球唱片的这个总公司，就欧洲那边的，他们也觉得很喜欢我这首曲子，然后也很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鼓励我一定要放进我的就是新的专辑当中。 你当时摇摆不定的点在哪里？ 就是 前面都是贝多芬。 对， 后面来一个张胜亮。 我到现在对，就是贝多芬是我觉得是所有学古典音乐的人心中的一个像神一样的一个人物。 对， 那从作曲家来说那更是了。对，就是所以说这一次能跟贝多芬放在一起，很多人觉得可能是一件很大胆的事儿。其实我不是要跟他并列，我仅仅是想说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年轻的这个钢琴家，还有现在可能作为一个新晋的作曲家，可以把他的这种力量精神，以我的理解，用我的音乐给他延续下去。 爱与希望，然后以希望作为一个收尾，希望又是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延续这样的一个希望。我觉得这个点是特别好的。 而且希望为什么要放在结尾呢？就是说我们只要充满着希望，一定会有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 结局。无论命运是否有些坎坷，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始终拥有着一个很美好的希望。 请问在创作当中出现坎坷，出现迷茫，对于创作者本身而言，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的状态？ 我觉得我的创作过程一开始其实是比较顺的，因为我不会去逼一首作品的诞生，我会不断的在钢琴上弹一些即兴，然后可能用手机给它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录下来之后可能某一条旋律过了一个月还会逗留在我的脑中，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发展。但是它真正困难 的地方其实是在于一个初稿完成之后的一个修改的一个过程。 但是希望这首作品你刚才说到也是去年在比较迷茫的时候， 对， 当时就飘出的这个旋律，还是也是在琴上弹着弹着弹出来的？ 就 是 在琴上弹着弹着，因为我很喜欢在我练完琴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钢琴上就是等于 随便跳舞 说乱弹，对，也不能说乱弹，就是说我感觉 好听的旋律我就给他弹一弹， 嗯， 但是我不会马上去给他进行一个发展，因为我觉得创作者本身其实是比较主观的。 这个乱弹是不是很像大家做完运动以后的拉伸的状态一样？ 也不完全， 它是一个放松的， 说是乱弹，但就是等于是说即兴的弹一个比较好听的旋律出来。因为每个人肯定他的喜好不同嘛， 是 我个人是喜欢比较浪漫一点，旋律性比较强，比较有通俗性的这样类型的音乐， 就是会把自我放到这个乱弹的时间当中，更多的放到乱弹的时间当中。 对，可能因为我平时也喜欢听其他的音乐类型吧，就是我自己的即兴当中， 嗯， 其实是有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的感觉在里面的。 是，我们看一下听听 FM 的朋友啊，刚才在听到这段原创作品的时候，天使与海豚说这首曲子有一点肖邦李斯特合体的感觉。 是， 嗯， 就每个人听其实都有说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作曲家的感觉，但大多数都是浪漫的作曲家。这其实我不会说去避免去说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一直都比较喜欢浪漫的这个一些音乐啊，像我听歌喜欢听情歌，看电影喜欢看那种悲情电影，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这种性格。对，所以说我写的音乐当中也是。 所以你很喜欢抓马的那种。 对，是的，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要把我弄哭那种，就我很喜欢动不动就可以哭一哭这样。 果然艺术家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不是哭一哭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就好像演员一样，是储存这个情感在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因为音乐本来就是我们在舞台上嘛， 嗯， 大家也不一定就是说听得懂那个每个音符是在弹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一个情感， 嗯， 如果一个演奏弹得再完美，但他没有一个情感的传递，观众也是听得就是一头雾水。 是， 对，所以说我很在意就是说我的演奏能不能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能感动一些观众，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在意的一个点。 刚才在我们每一段作品演奏的过程当中，我都有切到你的这个特写的镜头， 哦， 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绪，它是在不断的涌动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跟音乐要融为一体，也不是说我在弹钢琴，嗯，而是好像是融为一体，包括跟听众，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下。 嗯， 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每一场音乐会其实特别是经历了这两年的时间以后，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向观众去证明我有多厉害，我有多牛，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说我想要跟每个观众创造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记忆 啊。那你算成熟的比较早了吧，作为九五后的这样年轻的钢琴演奏家，你现在已经不是在炫技了。 毕竟六岁已经开始演出了。 哎呦，又开始了。好嘞，好，我们今天把这个三角钢琴难得的请到了直播间当中来，希望多跟大家分享一些作品哈。 好的， 在希望这首自己的原创作品，也是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原创作品之后，上网可以搜 Hope 啊 ，H-O-P-E 英文的，就可以找到这首作品了。接下来分享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我觉得我不然弹一首这个肖邦的夜曲吧。因为10:36是一个很夜晚的时候，还是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喜欢的作曲家？ 这个点对于你而言已经是很夜晚的时候了吗？ 我现在越来越 早睡早起行了， 当一个健康的小朋友。 好，你也可以啊，你可以按照你的状态走夜曲，然后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点的曲目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我弹的作曲家也好，或者是？ 天使与海豚说现在这个时间段特别适合欣赏巴赫哥德堡。 哥德堡是一个钢琴的文献里面确实是一个非常像试金石一样的。 还点到了帕格尼尼钟。 钟，好，那我不然弹一个钟吧，李斯特的钟。 好，清风飘扬点的是致爱丽丝。 是爱丽丝吗？ 哎 呀，这两首都可以啊。 致爱丽丝是你弹起来会觉得太熟以至于不想弹的一首曲目吗？ 不会啊。 不会吗？ 不会。 哎，那我还挺好，那我们能不能听一段不听完，因为致爱丽丝太容易听到了，我倒还挺想听听你弹致爱丽丝会有什么样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表达。 好啊，那我试试看。 好， 试一下 一小段哈。 好的， 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曲目都可以把曲目发送上来，以及我们今天还会有跟大家特别的一个互动环节。 好几个互动环节呢，回来我们再跟大家细细的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目是经常在各个场合大家都会听到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那这样的《致爱丽丝》让张胜亮在直播间当中弹奏，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我们继续有请。说回刚才的那种怀疑，我没有想到《致爱丽丝》你都可以谈得如此的浪漫和如此的不落俗套，因为我觉得这首作品很容易让大家听起来好像太熟悉，以至于好像有点俗套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古典的音乐家，其实跟大家也没有说太大的区别，可能也可能是我个人了，因为我平时都喜欢听一些其他的不同的音乐类型，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每个曲子都在不同的情况下都会有它不同的合适之处。 请问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致爱丽丝》怎么样可以弹奏的不那么俗套？ 就是富有感情的弹了。因为它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比如说你现在很爱一个女孩子，那你把这个曲子要弹给她听， 就是真的得有那个爱丽丝哈。 你稍微得要有一些这种寄托吧，就是当然一开始得把音先弹对， 是， 当然也不一定是爱情的寄托，可能是别的寄托，内心可能要有一些这种情感的一种想象。 哎，而且我在想啊，是不是像这样非常经典又大家熟悉的作品，随着我们年纪不同，你在弹奏的时候它的味道又是全然不同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小的时候，在很小，比如八九岁的时候啊，如果我想要弹那种很悲情的曲子，可能我当时就跟一些人说，我想的是我妈妈可能要短暂的离开我去出差的时候。 哦，吓死我，我以为短暂的离开我，然后怎么，对， 就是比如说短暂要先 离开家里一下，我就很想妈妈就会哭， 是， 那么可能十年之后我的悲伤就是有另外的方式去寻找。对，就是有完全，因为我觉得说人生的阅历对于这个艺术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它很难就是教出来。 对， 你没有感受过那种分手，你怎么会知道那种痛啊。 是，来，我们还可以继续让大家点吗？ 他刚才有个人说钟， 对，钟 弹一段。 好呀，我们也来一段好不好？ 好的。 以下我们依然是现场弹奏的这首在听听 FM 的朋友所点的钟。 天哪，这是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弹奏的这首《钟》，然后也是来自于我们天使与海豚这位朋友在听听 FM 上当中的点歌，他说太流畅太顺滑了， 希望你喜欢天使与海豚 然后山外有山说钢琴弹的有如行云流水一般，真棒。这个 是真的就是天赋使然吗？ 不一定要努力练琴。 所以你觉得天赋跟练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天赋就是我们所谓的1%了，99%都得练。 你这99%是怎么样的形成的？它是痛苦的吗？ 一定有过痛苦。 这个痛苦、 就是、我经常觉得就是说，如果从3岁开始第一次弹琴，弹了20多年一点痛苦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太就是不太科学好像。 对呀、啊、很多好像说是从小就是家长打出来的才坚持下来的。 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是不是打，但是我觉得父母还是要给孩子一定的这种有些压力还是要的。因为有压力才会有一些动力嘛。就像我在7、8岁的时候，当时我是从我家乡厦门去上海去学习，然后当时我家里面的那个琴啊正好放在窗户边上，窗户我往外面一看就是滑滑梯。 哦， 我一边练着肖邦练习曲那个怎么弹都弹不顺的那个半音阶， 一边 我就看着，对，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会，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说为什么我放学了我就要坐在这儿，他们就可以去那儿，然后我就跟我妈妈就是抱怨说我是真的不想学了，我说我真的受够了这样。然后我妈妈说她说她陪我她也受够了，她说她也很烦、 哦、好喜欢这样的妈妈。 对，她也很烦，但是她说我们就你要放弃我们就一起回厦门去，但是她说她给我3天的时间就给我考虑，你一旦放弃你一辈子都不要再给我碰钢琴。 这个是8岁的时候， 对，他真的有对我大概讲这样的东西。 张生亮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我要考虑，就是说，我觉得，然后我真的过了3天，跟我过去的可能3岁、4岁到8岁那段那几年都完全不同的那3天，可能3、4天，就然后吃了睡了吃，然后玩啊各种玩，放学了就去玩。 我们如果按照电视剧来演的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3天你对于钢琴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那肯定不太一样。我第一天、第二天肯定就完全忘记钢琴啊， 一定要放弃。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哎呀，这终于可以不用管它了。然后到了，可能到了后面第3天开始，我觉得就是说，哎，就觉得好像玩完之后就其实完全没有获得什么东西，除了获得疲惫。我到现在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任何玩耍最后其实只有获得一些疲惫。可能从那时候就有一些关系吧，那个时候的影响。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说你一定要对你说的话负责，然后我3年之后我就跟她说我还是要继续学这样子，就等于咬咬牙，我觉得说好像我一辈子都不能再弹钢琴，我觉得好像还是很舍不得。 那听起来其实8岁的时候对于钢琴这个乐器你已经是喜欢了。 对，我从一开始就是我很喜欢的开始的，但是任何东西都会经历一段很枯燥的过程， 是 任何一种就是有包含运动类的东西都会需要一段很枯燥的一段练习的过程。所以说我经常也觉得这种父母的引导很重要，很多小孩子现在说放弃 OK 过2天他又想学，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这样的话可能长大之后也很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嗯， 比如这也是培养我一个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状态吧。 父母的耐心和引导， 对对，一个有 效的以及尊重彼此吧。 没错，就是要尊重彼此。我觉得还是一方面也是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很好的音乐氛围。如果父母本身都很讨厌音乐，他又凭什么让孩子去学？ 嗯，请问八岁的这一次自己决定放弃和不放弃的事情，是你这段钢琴之旅当中最艰难的时候吗？ 算是我比较明显想要放弃吧，之后再没有想要放弃过。但是之后还是有很烦躁的时候。 一定的。 就是有，因为我性子其实是很急的，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哦，那怎么弹琴呢？ 对，因为以前小的时候有些可能就可以凭天赋去硬冲嘛， 嗯哼， 但是有些时候天赋就没有什么用了，到了稍微 比较一定阶段的时候 这时候真的就要花时间去一点点去磨。 嗯， 有的时候怎么弹怎么不对，我真的都很想把谱直接。 你做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我就真的 没人的时候也没做过这样的事。 没有 OK， 我还是很尊重乐谱，尊重古典音乐。 是，那你很烦躁的时候， 很烦躁，对， 你碰琴吗？ 碰啊，我就 也逼着自己去碰琴。 我可能会 我会用一些方法可能弹别的曲子吧，这样 弹自己所谓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 放松一下， 一定要转变心态吧，不然真的要疯了。就是要用一些方法，比如说哎，弹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打个比方，我经常觉得就是说学古典音乐啊，你那些练习曲一定得练，对吧？贝多芬奏鸣曲非练不可。你练完这天一天练琴之后，你不如弹弹你喜欢动漫，就弹点那个柯南里面的东西， 嗯， 对吧？有些人喜欢什么海贼王，你就弹海贼王里面的音乐， 嗯， 我相信一个人弹得了肖邦那些东西，一定也能弹得了那些动漫里面的，或者说你喜欢听的一些流行乐，对吧？都可以弹。这样的话，觉得就是说弹钢琴不是只有那一些枯燥的东西， 嗯， 就是当我不讲那些很深奥的那些精神方面的富足。我就很单纯的讲，哎，有的时候你练完那些东西，你可以谈谈别的，你自己真的平时会喜欢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种莫大的快乐感。 对，就是说哇，我这弹得很快乐。当然这个不能占主要的 成分，而且这东西你再分享给朋友，朋友也会觉得很喜欢很欣赏。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说实话，我本人是自己是有一些兴趣爱好，就是做一些糕点类的这些。 哦， 我觉得比较喜欢做糕点以前。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一个性子那么急的人总喜欢这种慢性子的东西。 对，所以说我觉得弹练琴的过程就很像不管是做饭也好做糕点也好，就是说一定要有个调节，要适度，要准确，要精确。 嗯， 你吃一个再好吃的东西让你吃十盘你也没法吃，是吧？甜的跟咸的一定要搭配。 是， 对，就是这样。 这段很真实，知道了你曾经的阵痛期。 对啊， 然后也知道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时而不时的那种厌倦期。 对，我经常就是很爱跟一些人讲，就是说真的不要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那种，起码在我自己看来啊，没有那种所谓的神话。 OK， 就是说一个可能会有吧，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来说 神话就是 成绩嘛。我们所谓看到的那些大师们也都是经历着跟我们大家从小一样一样的东西，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一样的情绪， 是的， 一样的烦躁，一样的坚持不下来，一样的无奈， 所以说要充满着希望。 嗯，你刚说这段当中有说到自己喜欢的流行作品啊，或者是动漫啊，接下来我们就能不能带来一段这样的即兴的部分在？ 即兴的部分 还是让大家互动， 看看互动有没有什么，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这种流行的 歌手？你喜欢谁？ 流行的歌手，我小的时候就是最喜欢周杰伦啊。 周杰伦， 现在也听一些 周杰伦。大家想跟钢琴有关的，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 吧？ 就是他本来就是古典音乐出身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很多东西都是不是说有边界分的这么清的。 那我们就直接说来就来，好不好？ 周杰伦， 对，随便一首，不一定是夜曲，你能想到的。 OK， 那。有没有什么 大家可以把想听到的歌名发送上来哈， 或者你个人比较喜欢的也可以，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歌手？ 哎，我突然想到的是那个夜曲，我们就不说了吧。我会想到发如雪。 发如雪， 哎， 发如雪， 你一脸茫然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很熟这首曲，但是我在想一下这个。 那或者是像这位 Little 五妈玉这位朋友点的《不能说的秘密》，这很适合。 不能说的秘密，可以啊。 这点我觉得也很适合，来吧，我们来一小段，嗯。哎，这段又真的是我们即兴来的一个部分哈。哦。这是我们现场说来就来的《不能说的秘密》。为什么我听到你弹的这个版本就突然间很想哭的一个感觉。这位泪落心田说想起了电影当中叶湘伦弹钢琴的场景，声如一下花说哎呀呀真的是太好听了，还有很多人说瞬间回到了电影当中。你刚才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吗？ 哎，这部电影也是 想到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啊，有很多不能说的， 所以都融入在刚才的情感当中了哈。 对啊对啊，因为这部电影也是对吧，也是很有， 难怪那么动心。然后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四手联弹的场景， 嗯， 我们今天稍后也会有一个非常拙劣版本的四手联弹。 我们要重现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 稍微休息，然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揭秘。 好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能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能动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3岁起就跟随父亲学习钢琴，8岁的时候就以在钢琴上的才华被上海音乐学院破格录取， 也成为了该院建校八十多年以来最年轻的学生。13岁的时候，他被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胡套山学校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再度成为了全校最年轻的学生。此刻我们所听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贝多芬最具代表性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就是来自于他今年刚刚带来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命运与希望》当中的作品。这张专辑除了是向伟大作曲家贝多芬致敬之外，也收录了他个人的首部钢琴作品《希望》。今晚是974 Live Show 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使用三角钢琴为大家带来古典钢琴专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今晚的表演嘉宾，国际钢琴家张胜亮，牛牛。泪落心田说四手联弹期待一波，哎，不要太期待啊，因为我真的是纯粹是一个小白，然后只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老师是有乐于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的。 我觉得你刚才稍微教一下就已经弹得非常不错。 你真的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我是有教过学生的，但是我几乎没有从就是零开始教过。 那你在演出过程当中有试过请底下的观众，可能跟钢琴完全没有基础的朋友上台跟你现场有所互动这样的情况吗？ 直接从观众里面挑一个目前是还没有，但是我是有跟一些琴童有过一些，所以说今天你可以算是一个 尝试。 对，尝试， 以后再也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啊，稍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其实张胜亮牛牛，哎，跟北京是有很大关系的是吧？ 对，其实我从很小就来北京演出， 因为我们前面听到你从小在厦门，后来去上海上学， 对， 然后又出国。 我们知道北京最地标性也是全世界最地标性的一个这个建筑物就是国家大剧院。嗯，其实当时他们刚建成一周年的时候我就来演出过了，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我也算是当时说是开幕以来最小的一个音乐家。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 跟钢琴家对话，他就真的不是凡尔赛，就没有办法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让我比较自豪，因为国家大剧院 是， 然后我又作为一个中国的钢琴家能在这个这么一个最重要的音乐厅里面演出，我当时都现在都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说其实我也很期待能带着我的这张新专辑《命运与希望》，然后在一切都更加稳定的情况下能尽快来北京给大家现场演出。这样 我们北京的朋友当然是格外格外的期待，特别是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听到你这样作品肯定觉得不够，因为我们聊的东西时间真的是很长。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现场音乐会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感受。 它是纯古典吗？ 基本上是纯古典，但是都是一些最出名的一些古典乐曲，就是说古典里面最流行的这个古典作品，可以这样说。像命运交响曲，像月光奏鸣曲，我觉得看过柯南的这些小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月光奏鸣曲吧。 是。 所以说我觉得就我都会选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作品。嗯，对， 在我们前一小时好像弹奏的作品当中都是西方的作品比较多的，这时段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中国的音乐。 那我想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最出名的这个中国的歌曲之一，叫《彩云追月》。 很多歌手都有自己的翻唱版本， 然后我现在弹一个钢琴的版本，由这个王建中老师去进行的改编。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的钢琴家，有时候我也在西方演出的时候我也会加演弹中国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是 一种民族的力量才能让我 真正的走向全世界。 来吧，以下我们现场张胜亮、牛牛在974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弹奏非常熟悉的《彩云追月》。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进行互动，你有任何想要提问的，有任何想要点歌的曲目都可以发送上来。继续有请牛牛。心已经被这样的月亮所深深的融化了，我觉得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月色之美吧。接下来还是跟月亮有关系的曲目，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是柯南迷的话，好像对于这首作品会格外的印象深刻，但其实这首作品本身也会让人更加的觉得熟悉，月光奏鸣曲。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准备了两段，一个是快板的，一个是慢板的，分别是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 我觉得我不然弹一个第三乐章。 好，好，看他现在心情，他选择的第三乐章， 让大家听上去更加兴奋一点。 他说让大家听上去更加兴奋一点，来吧。 Thank you. 这是我们连续给大家带来的在彩云之月之后的第二首作品，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当时你突然间的决定说要换这个比较快的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对比嘛，跟我在音乐会里面选的这个曲目啊，选曲目的顺序也有点像。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彩云追月是一个比较柔美的，后面我就接一个有一些、 你不会稍微继续延续一下这样的柔美感？ 我怕大家真的听睡着了。 所以演奏家其实在意这个事儿的，对不对？ 我会想，就是因为一场音乐会里面嘛，曲目的编排就不能我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对吧？一定是要有一个适合我的这种体能的一种结合，但同时观众也会不会有听觉疲劳，或者是有一个这种一种松柔柔啊紧啊的这种结合，快慢强弱都要有些起伏，不能就是在一个很平的停留太久。 请问你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那个排序啊，是特别纠结的一件事吗？ 会比较纠结，但是现在如果是比较有经验了之后其实就还好。像我现在通常就是会有一个快慢的一个结合，对，所以说其实现在的话都还比较好。 我会比较了解在比如说不同的地区不同观众的一种喜好还有偏好都会不太一样，对。然后我个人是希望从观众的角度去出发去设计我的音乐会曲目。 每一次在演完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感受到好像演完特别激烈的曲目的时候你的喘气也会变得格外的重一点。 肯定会啊，因为其实 这个体能啊肯定是就好像长跑短跑之后一样嘛，会有一些这种体力的消耗，但同时我的心情 也会比较激动。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弹完命运交响曲之后如果我整个人是 like 就是漠不关心的，那我觉得我应该也没办法这个 曲子弹好，表达出那个激昂， 对，我自己也要就是好像热血沸腾。 所以每次演完这种很激烈的曲目的时候对于演奏家你而言的话是一件特别过瘾特别爽的一件事吗？ 是啊，一般晚上就很难睡觉。所以说我一般演完出之后的那天晚上我都要折腾到比较晚，不是我不想睡，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一定会很累嘛，就体力很累，但是脑子当中是充满着无比的亢奋，就好像这个咖啡因的这种刺激的作用一样。 问一点这个周边的花絮的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点，请问有没有在演出的时候弹错过？ 一定会 弹走音过。 我觉得是人就肯定会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种可能大家 所谓的小失误啊，是大家听不到的听不出来的。 当然我会尽量做到完美了，但是就是我觉得一场音乐会跟录音就不太一样，录音我就会尽量做到每个音都是很比较准确比较完美的，但是我觉得现场音乐会大家听的是一个感受， 是 如果每个音弹得很完美但是听完之后索然无味 啊， 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对这个有很深的一个印象， 没有记忆点。 对对对，当然这个记忆点最好不要是忘谱弹错，但是、 有过忘谱弹错的时候吗？哎，请问忘谱怎么办？有过这样的时候吗？不一定上台啊，就学习的过程当中考试的时候。 哦，忘谱这件事情在公开 演奏包括比如说考试这个我还 从来没遇到过。 可能我说个小故事，在我在茱莉亚的时候可能有一年我们要弹一个现代派的曲子，本来可能是可以看谱的，那但是我自己就是想要把它背下来。现代派就是那种不是很有旋律性的，然后我可能是可能有一段我一下子可能记不起来要怎么往下走，我就再重复 迟疑了， 不，我就马上重复弹了一遍。就是说 是有一些技巧的啦，当然最好不要忘谱，最好做到完美，但是忘谱的时候切记不要在那边就是错失一个方向。对，其实我最崇拜的最伟大的一个钢琴家这个霍洛维茨，就上个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的有一些现在能听到的现场的录音也是可能会有个别的小小的记忆上面的这种失误，但是他你听上去好像这曲子就该那么写就是这就是那种所谓的 情绪上到那时候该有那样的表达， 神一般的钢琴家就可以去化解一切的这种危机。 当然这种危机最好是不要有，因为我觉得一旦练得够，你就是包括每一次好好准备每一场音乐会的话， 一般 我个人是没有在音乐会当中出现过 整段忘掉这样的情况。对， 好，我们这一段最后还是有一首跟月光有关系的曲目，我们接下来夜曲好不好？ 好啊，那我弹一首这个所谓古典音乐里面最流行的一首肖邦的降一大调夜曲， 也是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很期待一首作品，接下来就呈现给各位。继续有请张胜亮，扭扭。我是谁？我在哪儿？完全沉浸在

这个旋律，所以说你不用管上面黑的这一排，你就弹白的这一排。 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好不好？然后我们请导播老师把那个摄像切一，按数字一就好。好，来， 你需要做的就是按这几个音，听我弹哦，用这两个手指。然后再重复一遍，然后一个音下来，然后重复一开始，你用一根指头按都可以，叫一指神功。 好，我现在有一点后悔，因为这么简单的曲目，我但凡弹出问题的话，大家可能再也不听和不看九七四 Live Show 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尝试尝试看哈。 你可以先自己尝试一下试试看。嗯，你可以用一根指头按，所谓对，然后往下。是不是 很简单？ 对， 就一直重复弹这个就好了，好吗？好，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学音乐，就是这个节拍很重要。任何流行歌也是一样，它有一个最基本，比如说四拍啊、两拍啊、三拍啊，然后不要突然间快、突然间慢，好吗？这个就是两拍子的东西，一二一二。用你的二字，好吗 ？OK， 我们来，你就用二指，一根指头，这根指头要保护好。 好， 今晚之后， 好，到底是一个美妙的现场，还是一个灾难的现场？接下来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喊一二一走，然后就开始一二一走。 很美妙哎， 是不是？ 但是我这个基础音有点太吵了吧？ 不会，哎，我觉得这个是，你看，古典音乐距离你也没有那么的遥远，是不是？ 对， 就从这开始。 OK， 接下来我们再尝试一个，就是我唯一会弹的一个曲目，然后我弹我的，你来给我 freestyle 伴奏。 好啊，好啊，你先弹一遍，我听一看是什么。 这个我们看能不能在这样现场的情况之下诞生出一段旋律来。 好的，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OK 哈， 把它有点那种流行的感觉，来，我们也是一二三走。 OK， 好，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把那个。音乐二推起来，然后我回到我们的直播台来。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哈。刚才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段，也不知道是大家什么样感受的一段现场的大师课。从我的感受而言，从一个小白的状态，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节课，它不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好像非常有难度的一个接触的门槛。 对，我从来不觉得就是大家学钢琴就是要比如说奔着职业音乐家去的。 嗯， 你要变成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肯定得要练那些很枯燥的练习曲。但是我更鼓励所有人，就全民来学钢琴。学钢琴可以弹我们喜欢弹的东西。 是。 比如说长大了，喜欢周杰伦，喜欢陈奕迅，等等等等，马上就可以用钢琴可以弹出来。 对。 可以，你甚至可以奔着这个目的去学。我觉得学钢琴其实是完全大于大家的一个想象，它的好处是非常之大。 好像其实家长在让孩子一开始接触的时候的初心都是这样的初心。 我觉得 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音乐，然后对他也不有太大的期望。 对， 但是走着走着，你的期望就变得越来越大， 期望就变成要成为某个人了。 哎，或者你怎么不好好弹？你怎么怎么样？你要弹古典这样的？ 对对对对，可能我觉得不要，最好是不要拿一个人来作为一个这个压力，不断的去压这个孩子。你要成为那个人，你要成为那个人。我觉得每个人最大的这个竞争的目标就是自己。 是。我们刚才这段表演，然后大家肯定会觉得泽华弹得这么烂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或者跟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如果你要是真的调动起来对于学钢琴的乐趣的话，就真的去学起来。 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弹钢琴可以很放松的，对，大家都可以学。 对， 对，没有， 就像你说的， 门槛没有那么高， 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把情绪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方向。 是的是的是的，是，我觉得古典音乐既可以很深奥，就是你再怎么研究你都研究不透，但是它也可以是就跟流行乐啊、爵士乐啊、摇滚乐啊一样，只是符合不同的情况下听的一种音乐类型之一。 大家对于古典音乐演奏家的印象好像是除了每天自己会演奏之外，在家也会听古典音乐。请问你在家也是听古典音乐的吗？ 以前听的比较多，但是我其实每天我练琴就花很多时间弹跟古典音乐相关的嘛，然后之后我就喜欢听其他的一些音乐，像流行啊，还有在美国那边很流行的这个爵士啊。 嗯， 我甚至以前会去听电子。 哦，真的呀？ 像 EDM 这些。哦，就大家觉得可能跟古典的钢琴家， 你去听电子乐的时候是在底下站着不动的，还是也是会各种move your body的那种？ 现在已经听的已经不会动了，一开始 在底下呆若木鸡的那种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一开始听 EDM 是为了要健身，当时 啊，是 每个都有在不同的，就像有的时候你人很累的时候，嗯，你真的不想再听那些带歌词的歌， 对， 就想听一些轻音乐。 对，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还有做家务的时候真的很合适。 那轻音乐什么就是钢琴曲啊，嗯，像我可能有的时候弹的一些像肖邦夜曲啊，还有像月光的第一乐章啊，这些都是很都是很美妙，像《致爱丽丝》啊，等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古典音乐。 嗯，它也是一个很舒压的一个过程。 是的，它不同的时候听不同的音乐，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相同并且同时重要的一个价值。 所以你还是一个九五后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状态。 我就是九五后。 你并没有因为学了古典钢琴以后变得很成熟，格外的稳重。 稳重是一定要的，但是我只是说，在稳重的理解事物的同时，嗯，我也有一个年轻人喜欢的事物，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没有说好像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样的话跟大家的距离一下就近了。 而且你做钢琴好像格外也想强调这一点，是不是？ 对，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年轻一代21世纪的这个中国的钢琴家， 嗯哼， 有一些可能有些突破，有些创新，这些可能在我自己的创作当中也会这个体现出来，然后也在未来的演奏当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到。 嗯，现在我们能听到的只有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希望》。 对， 那是不是也会 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出来？而且甚至可能不仅限于古典音乐的范畴。 哦，好， 很期待，比较期待了。 对。到最后一时段，大家说好，你们就纯粹的聊天和乱玩的哈，没有认真的表演了吗？ 我觉得既然刚才在讲到我的这个最新的专辑，其实我上一张专辑就签约环球之后的第一张专辑， 嗯， 里面有一首这个门德尔松的这个随想回旋曲，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几乎近年来的独奏音乐会的开场，我都选择这一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门德尔松这个曲，门德尔松这个作曲家，可能因为他跟贝多芬啊这些巨匠可能同一个时代，所以说大家对他的看重性可能没有那么高， 是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这种苦难，因为他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这个富二代，所以说过着一个衣食无忧很富足的一个生活。 嗯， 那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面虽然没有那些所谓那种很悲愤的，但是他也表达出了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单纯的好听， 嗯， 简单的好听，或者说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去表达出了音乐当中很多的重要性，比如说歌唱性，还有幽默感，戏剧性，他不会去过分的去夸大这些层面。 嗯， 我觉得在这首随想回旋曲里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听到。 而且随想回旋曲这个名字也很适合作为演出的开篇。 是的，也是我上一张专辑的开篇。 以下我们请 牛牛，现场给大家带来这一首门德尔松的随想回旋曲作品14号，继续有请。 Thank you. 我一下子好像理解了你为什么每一次会现场带来演出的时候第一首选择这首作品。 一开始就把大家的这种精神提起来， 哎， 这样子。 你起身的那一瞬间，大家就想 Bravo， 我很想听你接下来的其他的作品， 也是给我自己热热手。 但是，一上来就 是一个双向的，对， 哎，这么激昂的，他会不会？你在上场之前需要热身吗？ 一定要啊！就我的休息室里面一般都会有一台钢琴，然后我就不断弹，弹到我要上场的时候。 那比如说从下午开始彩排的时候。你大概有多久在上台之前多久的时间你都是在弹琴的？ 是这样，就是我上台前的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我会保持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 嗯， 就是不要跟人打交道，等于是这样，就是我也不会一直疯狂的练， 嗯， 但是我会保持我的一个比较亢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如果我要演奏这个《命运交响曲》的李斯特改编版的话，那我更是，我记得前段时间在上海， 嗯。 演出这一套曲目的时候，我好像喝了什么一杯咖啡加一瓶红牛之类的，开玩笑。但就是说，真的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很亢奋的这种状态，然后通过不断的， 不然上台很容易没有那个 对 专注感， 对，没有专注感，没有这种亢奋的感觉， 嗯， 你就很难超越你自己的发挥，可能你还会就是会在你的发挥之下。 如果没有超越的那一刻的那个当下，其实自己是沮丧的，是不是？ 那一定啊，因为其实我不会在练琴的时候会就是把所有的诠释做到最满， 嗯， 我会希望在台上的时候有一些惊喜的过程。这惊喜不是说忘你前面讲的忘谱这种， 嗯，是惊吓，那叫惊吓， 那叫惊吓。 对， 对，就是说在这种已经大家都很熟悉或者我自己很熟悉的弹奏当中再迸发出更多的这种火花。 嗯， 这点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可以巡演的钢琴家来说我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在每一个城市每个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观众都能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这也是每一个在现场的观众他们所最期待的，因为只有这一刻产生的时候才能真的跟大家产生一些共鸣。 是的，不然就听 CD 就好了。 对， 在听现场演出就是听那个晚上 是 一个最特别的一种爆炸的状态。 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随想回旋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快速的随想一些问题。请问现在很多艺术类型都在强调融合， 嗯， 作为新生代的古典钢琴家，你会怎么看待融合这个事情？ 首先在我的首希望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融合的成分在里面。你说他有些人说像肖邦跟李斯特的这个融合，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我觉得融合这件事情一定是建立在传统之上， 嗯， 就是对一个传统的不管是像古典音乐的话像贝多芬啊巴赫啊对吧莫扎特啊是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不断的去钻研，嗯，然后才能开辟出自己的一个新的宇宙。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融合是一定的？ 我觉得不是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不断的进行着融合， 嗯， 这也是艺术， 嗯， 为什么是有声的原因之一。 另外 因为它不是一个相同的存在。 对，现在还有各种艺术形式在强调跨界。 是的。 你会期待跨界吗？ 我觉得一切皆可尝试啊， 嗯， 因为其实因为我自己读的这个 Julia 学院它其实是有三个专业的，有舞蹈、戏剧还有音乐，所以说经常我的朋友可能他就是一个舞蹈家 啊， 所以说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受教育，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形式都是可以相结合的，但是不是为了硬要去做而做， 嗯， 而是他有做的必要。 嗯， 对。 还有就是创作。 对，创作其实是帮助我更好的去理解那些作曲家，说句实话，因为我可以以前老是从个钢琴家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现在我作为开始的新进的作曲家，我觉得说哎，原来他们写这些东西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嗯， 就是会更加珍惜了，更加珍惜我弹的每一个音了，啊，就是说以前可能我觉得说就反正他们写的老师叫我说要好好研究那我就好好研究，但现在真的就是说会他珍惜每个作品的存在。 我们这三个随想的问题其实就是你给出来的爱与希望这样的一个答案。 是的， 你对于音乐的爱，它各种各样的尝试的爱， 我觉得其实最近就是几年来我最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这种成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艺术对音乐的这种包容性会变得更强。 嗯，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只会不断的越来越强。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要更加博爱， 嗯， 而不是说过于的充满，需要有爆炸性，但是不要过于多的火药味。 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样的学古典乐的成熟面，其实在这一段的讲述当中它是体现出来的。 是的， 我们现在放的这个音乐叫做希望，刚才也说到这也是来自于牛牛张胜亮自己创作的作品，也说到接下来还会有自己其他创作的作品陆续的跟大家见面。 会有的，我现在也在计划当中。对， 所以大概2022年还是2021年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还能听到。 2022年的话一定会有。 会有一张你自己的原创的专辑吗？ 那是我很期待的。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对， 好。然后希望这首作品其实本身也尝试了一个跨界。 对，这首曲子已经有改编成了一个流行的版本， 嗯， 然后已经有一个粤语版， 嗯， 是由香港环球唱片公司的歌手君丽李信妮去进行的演唱， 也是很优秀的广东话歌手，真的唱得很棒。 对，然后接下来应该也会有这个国语版。 嗯， 对，我自己都很期待。 普通话版也会有的。 对的， 好，如果大家现在好奇这个广东话版的话，就上网搜，也是希望 Hope,、就是叫 Hope, H-O-P-E。 Hope。 好，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作品的时间了，安口曲。哎，你要换曲目吗？ 我觉得我已经弹了这么多这种炫技的这个东西，我想最后， 要不然像你刚才说到的，像你每次练完琴最后的那一段放松的时光一样， 我觉得我弹一首比较安静的《祝大家好梦》吧。 好呀， 现在也已经真的已经是算是比较晚了吧？ 对呀、啊，已经快十二点 了。对于所有人来说，对，我弹一首很出名的一首曲子，叫《爱之梦》。 哇、哦，好听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依然是来自于张胜亮牛牛现场演绎。